下了雪，你说那是宝丽龙，夜蛋夜的配色也不会黄绿红。叮叮当叮叮当，听到我的手机铃声你别太紧张。圣诞夜惊魂，从晚上玩到清晨，打得火热的情人融化了雪人，越冷越开花，原本是呆瓜，因为圣诞节我们全部变成嗨咖。一些应景的歌我们尽情的喝，今年或许过得很苦，但今天我们可乐。 Last Christmas you broke my heart，今年耶诞我要 party like a rockstar、每个地方都变成皇宫，宅男都出动，我看到卢广仲。100种生活，圣诞节也只有一种。祝你耶诞快乐，他浅显易懂。M 等于 Merry， C 等于 Christmas，MC 又来了，就是 Merry Christmas，MC 又来了 ，MC 又来了，最想念的季节，我的 MC 又来了。Merry Christmas， 我想要对你说 ，Merry Christmas， 我想要对你说 ，Merry Christmas， 我想要对你说 ，Merry Merry Christmas。想念的季节，我想念着你。耶诞的老公公不小心泄了底，像个孩子在夜里暗自窃喜。我的 MC 又来了，却不是在此月经。You know I mean， 他一年只来一次，只要你快乐，其他都是其次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当你收到我的简讯，你是否放在心上？你会保留他还是删除？现在的你是两个人还是单独？你的他是白马王子还是蟾蜍？该不会是你有小孩了，就像吴淡如？时间还早，还不想回家。最屌的 MC 帮圣诞节制造火花，别再听就去 Michael 的 Last Christmas。今年耶诞就听我的这首吧。M 等于 Merry， C 等于 Christmas，MC 又来了，就是 Merry Christmas，MC 又来了 ，MC 又来了，最想念的季节，我的 MC 又来了。Merry Christmas， 我想要对你说 Merry Christmas， 我想要对你说 Merry Christmas， 我想要对你说 Merry Merry Christmas。见的人或许正在和我排队，不可能说的话那可能先不说话，关头简讯他在陈哥眼前多话。我是圣诞节姜饼人，把笔做大大 MC 又来了，默默许下愿望，或许他永远不可能会实现。 But who cares， 今天是圣诞节。 M 等于 Merry， C 等于 ChristmasMC 又来了，就是 Merry ChristmasMC 又来了， MC 又来了，最想念的季节，我的 MC 又来了。 Merry Christmas， 我想要对你说 Merry Christmas， 我想要对你说 MerryChristmas， 我想要对你说 Merry Merry Christmas。 M 等于 Merry， C 等于 ChristmasMC 又来了，就是 Merry ChristmasMC 又来了， MC 又来了，最想念的季节，我的 MC 又来了。 Merry Christmas， 我想要对你说 Merry Christmas， 我想要对你说 Merry Christmas， 我想要对你说 Merry Merry Christmas。